到了吗？ 欢迎深入月单刀赴会，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各行各业都有出类拔萃的领军人物，所谓一杆大旗呀。不论是哪个领域哪个专业，能在这个行业中被人誉为仙，那就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仙，神仙之仙呢，一提起李白，中国人会马上想起后人对他的称谓，叫诗仙呢。李白诗歌写得很好，唐诗有那么多首，那么多作家，在唐诗作家中敢于称仙的就是这李白。李白称为诗仙跟他的性格有关系，比他小11岁的杜甫，这是那诗圣啊，诗圣人对这位诗仙有什么评价？他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短短的28个字，把李白的形象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啊。那这么看来，这李白酒量是不错啊，不仅是诗仙，更确切的讲，这位也是酒仙。他为什么这么爱喝酒？性格何以如此有仙风傲骨的感觉呢？一定跟他经历有关呢。李白原籍在绵州昌隆，就是现在的四川江油，后来全家迁往西域，西域有一个地方叫碎叶，到碎月城了。这碎叶城就在现在的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北部。这么看来，当时李白去这地方可够远的。少小漂游的经历使他饱览了北部风光，对他的性格有影响，后来千里迢迢奔长安，想通过科考走上仕途，结果这条道走得也不顺，李白落榜了。这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啊，隋代建立科举制度，使得更多的人才能够为国效力，英雄得以有用武之地。不像原先了，士族了，门阀了，家传了，世袭了，你不是这一支的，你根本就没法露头，有多大的能耐也不用你。所以这是一个进步的表现，优秀的制度。赶到了唐代又有发展，虽说那会儿商品经济很发达，但是人们的意识还是认为当官是最理想的人生道路，所以这科举制度就成了当官的必由之路。以仕途为诱饵，激起无数士人要改变身份、改变地位、改换门庭的欲望。对普通读书人来说，只要考试就可以光宗耀祖，身价百倍。当然这参加考试的人就多了去了，李白也是其中之一啊。唐代的科举考试又分出很多科目来，其中以进士科最受世人重视。进士及第嘛，进士科主要考什么呀？考诗赋、试策，这需要有广博的文史才能和独到的政治见解。你写诗，你什么也没看过没读过，对生活麻木不仁，你写什么呀？试策呢，关于政治的讨论发表观点，你要没有见解，人云亦云，那一定不被人重视。所以 这两项是难度较大，录取的比例啊，咱们现在话说也就1%-2%嘛。但是大伙都认为近身虽然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呀，还得是当进士这玩意儿光宗耀祖，这就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么一个现象，都进考场。你看这里边吧，50多岁中进士的那算年轻的，为着每年10几个顶多30个40个这名额，不知有多少士人耗尽的是一生的精力。50岁中进士，这刚有功名还算年轻一辈呢，那60-70岁没考中进士的有的是。要不后世小说中怎么塑造出一个范进中举、范进这个形象啊？一中举人能疯了，这要当了进士啊，大概这人就要不了了。这科考制度既是人才提拔的一个门路，又是对人才扼杀的一种制度，在于它的发展。很多人呢在考场上是蹉跎一生啊，什么也没捞着。历史上说有一个叫陈存的举子，善于写诗歌，但是屡试屡败啊，一直考到最后中风不能说话算完。大伙都劝他，谁也拦不住，嘴也歪了，眼也斜了，手也哆嗦了，这心也绝了。通过科举入仕途实在是一条死路啊，但是他吸引了那么多士子老死科场而无怨无悔，难怪有人赋诗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转得英雄竟白头啊。唐代取士不仅仅要看考试成绩，期间也有权贵的势力所在，你比如说谁推荐的，花了多少钱，这都能管用。合着这制度打唐代开始就有了腐败现象啊，制度的本身跟腐败并无有绝对的关联，关键在于掌握制度的人。你在完善它的过程中可以杜绝很多，但是像什么当时的奸相李林甫啊、杨国忠啊，他们就曾经在科举制度中营私舞弊，耽误了一批又一批有真才实学的莘莘学子。所以像李白、杜甫这样的杰出的诗人、伟大的文学家都没有通过科举考试，这也毫不为奇啊。所以这二位诗人他们的作品才有一种特殊的深沉。李白是浪漫主义大师，杜甫是现实主义的代表啊，一个被称为诗仙，一个被称为诗圣。浪漫中能看出心酸，现实里你能读出黑暗，要不怎么管这杜甫叫诗史呢？他的诗啊跟历史一样，人家侥幸的命好的中上了进士的，当时人们称为登龙门呐、啊，登了龙门那、啊、什么心情啊，鲤鱼跃龙门，这就仙了，成仙了。有人用诗来表达当时的盛况，是车马争来满晋地，百千万里尽传名啊。那位孟郊先生40多岁才金榜题名啊，甭管怎么说这算高中啊。孟郊写了一首《登科后》，这诗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啊，说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孟郊的感受，李白、杜甫就没这体会了。也许因为人生道路的坎坷，这位李白先生依旧焦愁，好在他把文学作为人生经历中情感起伏宣泄的广阔天地，同时他也把这美酒作为通向这艺术境界的独特的桥梁啊。这样酒跟诗就成了李白生命中的重要内容。李白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他不落俗套，飘飘欲仙。他看透了，一开始就这样吗？ 当然也有过程啊，要不他到长安来干嘛呀？李白初次入京的时候和那位大诗人贺知章有交往，贺知章不仅是大诗人还是高官呢，马上就被李白这气质给打动了，不由自主称道：“君真乃谪仙也。”谪就是贬谪的意思呀，那就是上天的神仙被打落凡间，你有仙人的感觉。就连唐玄宗对这李白也高看一眼，唐玄宗这个皇帝极其重视一个人的外表风度，他就被李白这个气质所感动，竟然不知不觉在接见李白的时候他主动上前迎了好几步，下台阶他自个儿都不知道。在唐代啊，那是一个神仙术大为流行的时代，上至天子，中到士大夫，下到黎民百姓啊，大伙都信奉什么长生不老啊，跟神仙共游天上啊，所谓这些神仙法术。李白也沉溺于其中啊，他在周游天下的时候就曾经接触过一些求仙的修炼术，后来遍游天下名山大川，跟道士山人都有过来往，向他们讨教探讨怎么成仙。他之所以能够进京受到唐玄宗的召见，靠的他也是有一位好朋友是老道，这道士的推荐才到的长安来。李白在天宝元年进得长安城，天宝元年是公元742年呢。他被唐玄宗接见之后任命为供奉翰林，这翰林可了不得，翰林学士都什么职务啊，主要任务吧就是陪着皇帝读书作诗以备皇帝咨询，没文化行吗？供奉翰林就是翰林院里边有了俸禄了，但是具体政策的决定跟翰林们没有关系，不参与决策，但是作为天子的近臣，天天能跟皇上待着，这本身就是荣誉，崇高的荣誉啊！李白就是凭着自己的才华气质得到唐玄宗的赏识，所以能多次跟唐玄宗一块游宴。李白在做翰林期间呢，仍然保持着山野闲人的脾气，他很自由。有一次唐玄宗要在宫中举行大型歌舞晚会，连吃带喝带玩，马上等着这李白给填一首新词啊，等着李白为乐府填词，再找这李白呀，找不着了，怎么呢？不在翰林院，赶快去找吧，私下里派人在长安城里边你就转吧，费半天劲在那美酒一条街找着他呢。美酒一条街啊，这一趟胡同全是酒作坊，总算把这李翰林找着了。找是找着了，再看这翰林呢都不会坐着了，整个就趴在那酒桌上，酒气熏天呐，这也得把他架回来呀。李翰林连喊带叫的，李白就那打呼噜不吭声，有时候睁开眼看一看就跟没看见一样，这眼又闭上了。大伙儿一看倒是清醒还是糊涂啊，管他呢，架回来再说吧。就这样跟抓犯人一样，愣把这位李太白给架回宫中。架到宫中你怎么放他不改变姿势，这叫深罪呀、啊、你让他坐那儿他摘楞着，你把他放地上放那什么样躺那就什么样，一点不带动的，好嘛，这是真不行啊。赶快把那总管太监找来吧。总管太监高力士啊，公公您看看这怎么办呢，陛下等着急召，这醒不来呀、啊、高力士也着急呀。高力士那可是唐玄宗眼前的红人，为什么一个太监能够参与朝政，名分上不允许，实际那些宰相们都得走这高力士的后门，你有什么事得跟高力士商量，包括皇亲贵戚晚辈还管他叫声高爷呢， 你想想这高力士多大功夫吧，他为什么受唐玄宗的重视，就因为想当年唐玄宗登基的时候，前后不是发生了两次政变吗？高力士跟着唐玄宗李隆基，那会儿还太子呢，就立下了功劳啊。有这个政治功绩，所以他在宫中那是玄宗的红人。现在皇帝的事儿问他就问对了。高力士一看，找凉水吧，怎么拿凉水把他给我泼醒喽？是的，大伙一看有高公公的话，那就不怕了，哗的一桶啊，一桶凉水泼到李白的脸上。李白这才微微清醒了一些，睁开眼四下看了看，啊，我在这儿啊！嘿，大伙一看还行，认出来，这儿可不卖酒。我想起来了，李白全明白了。高力士走到跟前，蹲在旁边，我说：“李翰林，老奴这可是迫不得已呀，陛下急着召见，马上就要开宴。”等您填新词，找不着您，找着您您醉得这样，刚才老奴可失礼了。李白好像清醒，点了点头，我现在就去见陛下，赶快给他找点水先喝了吧。灌两口凉水，李白被人架着换身衣服去见唐玄宗。皇上请客，那地方很排场，所有人到这儿都得把鞋脱了，你不能穿着鞋踩上去。李白到这儿也不例外，旁边俩小太监架着他走道摘着愣愣，反正自己能迈步了，这就算不易呀。赶来到这大厅之上，高力士紧随其后。唐玄宗一看还真给找着了，哪儿去了，这是一点手召唤李白进前来。李白穿着靴子呢，他抬脚就要上，哎呦呵，旁边太监给拦住了。高力士一看不行，翰林，咱得把这鞋换了啊。李白一低头一看，穿着靴子不假，换靴自己这俩手搭着旁边的小太监肩膀上，他一个人站不住，在半醉半醒之间，他说了这么一句，把腿往起这么一抬，冲着高力士嚷了一声，脱靴。大伙都瞅着呢，皇上叫他，李白这会儿也不能够自己脱这鞋了，他很自然的这么一抬腿，高力士也不怎么着了，真就像伺候唐玄宗一样跪倒在地，帮着李白把这靴子给扒下来了。高力士心里边可有点别扭，为什么？虽然我是使唤人，但是谁使唤我呀？满朝上下除了皇帝，谁敢指使我呀？你就敢冲我满嘴喷着酒气，让我给你脱靴？高力士还纳闷，我怎么就那么听话呢？大概是皇帝在旁边，我怕耽误大事儿吧，他只能这么自我安慰了吧。李白来到唐玄宗面前，失礼是失不了了，唐玄宗也看出来了，喝得跟醉猫一样，现在还能不能为朕填词啊？能，呵，说话都不太利索，还能呢。旁边有人扶着他，把这右手腾出来，怎么右手得拿笔呀？李白一个手搭在太监的肩膀上，旁边有人还给他扶着腰站住喽。那边文房四宝都给准备好，纸笔砚马铺排整齐，李白提笔在手，刷刷点点，文不加点，是一挥而就啊。写了多少啊？乐府旧题填新词啊，一口气儿写了十好几章，这十好几首诗一口气儿写下来的。事先什么题他可也不知道，那李白简直是天才吗？他还是跟平时的基础有关系，乐府有多少题他平日里没少了读，没少了练，所以这些题都在他的心中，韵律格律有这么讲究他都记着呢。虽然事先没告诉他写哪首，但是因为熟识，因为渊博，所以他写来驾轻就熟啊，这也不是一般文人能做到的。唐玄宗龙心大悦呀。后世人在小说里边有一段李太白醉草下蛮书，就是从这件事儿引申杜撰丰富创作出来的。这半醉的时候 狂草这书法写的也特别的漂亮，唐玄宗越看李白越是欣赏啊。不过李白这身体可实在不行，这么喝酒您想能好得了吗？求仙还老吃点丹药，那丹药大部分都是带毒的，求仙纵酒，除此之外就剩赋诗了。不过这些都不是李白真正的理想，这是一个外在表现。李白难道就想一辈子给皇帝做个御用文人，吃饭的时候写首诗？这跟在饭桌前面跳舞那舞女弹琴的那乐手有什么区别呀？李白不想这样，他不是说为艺术献身，他想参与国家大事，实现政治抱负。他和所有古代的士大夫一样，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真正理想。但是呢，这个理想不能达到，所以酒越喝越多，诗越写越多，人越活越狂放，这是一种痛苦的表达。唐玄宗也曾经想过让李白做官，让他施展施展政治才能，可是有人不同意。谁呀？脱靴子那高力士就反感这李白，他讨厌李白放荡不羁这种做派，尤其是上一次当着那么些人让自己给脱鞋，这简直是对自己的侮辱。为什么呢？大伙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高力士啊？我是正三品的太监，太监还分品吗？他不是有官职吗？荣誉性的官职那也有品级呀。大唐朝太监开始慢慢的入主朝政，就从这高力士开始的。而这个高力士呢，又最能影响唐玄宗，所以说他对李白的意见直接也影响了李白的仕途。当然还不仅仅有高力士一个人的问题，原因说来复杂。当时唐玄宗最宠爱的是杨贵妃呀，高力士就在唐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进了谗言，陛下不能用李白呀。为什么呀？李白诽谤贵妃呀。李白有一首清平词调，就在这清平词调里，他把杨贵妃比作赵飞燕呐。赵飞燕是汉成帝的宠妃，长得无比的艳丽，而且灵巧，脚掌特别小，据说能跳掌上舞。当然这掌也不能太小了，那金甲武士那大手都跟仆人一样，摆好了他站在人家手上就能跳舞，飞燕之名由此而来啊。那么李白把赵飞燕比作杨玉环，古时不有这论调女色误国吗？赵飞燕影响了汉成帝治理汉朝了，而现在唐玄宗最忌讳人家说他跟杨贵妃。为什么？这杨玉环原先是他儿媳妇，这里边有着短呢，现在再加上女色误国这么一个观点，高力士眼药上的太准了。他一说李白比赵飞燕为杨玉环，这等于讽刺唐玄宗是那汉成帝呀。唐玄宗心想不对呀，开元之治天下闻名啊，那我不能用这李白，他看不起我，所以李白根本当不了官，打杨贵妃那就拦着呢。李白在长安待诏到第三个年头，终于被赐金还山。什么意思啊？放你回老家，你走吧。这会儿是人过中年呐，种种打击怎不让他灰心？表面上饮酒赋诗，桀骜不驯，狂放如旧，实际里内心几多愤懑，几多悲凉。公元762年呢，61岁的诗仙李白与世长辞。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识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

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官民知信物，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有句成语叫口蜜腹剑，形容一个人口有蜜腹有剑，那是阴险之人呐、啊、说话听着怎么都顺耳，满脸堆笑，实际那肚肠中竟是害人的主意。这是一个典故，来自于谁呢？说的是唐朝的宰相李林甫。在唐朝任宰相时间最长的就是口蜜腹剑这位李林甫，他从唐玄宗开元22年到天宝11年，天宝11年他病死了，一共当了19年宰相，将近20年呢。那位说你当时说了有很多别的宰相，这宰相有正副之分，有专管，好些呢。这李林甫在相位上待了这么久，凭借的是什么呢？凭借的就是权术跟他口蜜腹剑的本领。这个在历史上名声最响的宰相依靠的不是政绩，而靠的是拙劣的品德，靠的是权术。谁一提李林甫，绝不是说一个伟大的相国，没有这么评论的。他的最大本事就是你什么时候看他，他老笑嘻嘻的，哎，什么人见他都觉得亲切，不笑不说话，越笑越和蔼，说的全是好话，这嘴巴就跟抹了蜜一样。要不怎么口蜜呢？口有蜜吗？下半句就是腹有剑了。背地里他也不乐了，也不说好听话了，皱着眉，愣瞪着个眼睛，他就开始琢磨怎么害人。凡是对自己有威胁的，这么说吧，能危及他权力的人，他是一个也不放过呀。前文书咱们提到过，开元盛世的那位唐玄宗喜欢以貌取人，唐玄宗本人有这么辉煌的成绩，开元之治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点呐、啊，他难免骄傲自大，在他从政的后半期他就容易耽误于酒色之中了。唐玄宗以貌取人，这一点李林甫是深谙其道。有一次在宫中勤政楼观看乐舞，唐玄宗把国家治理好了之后啊，就剩玩了。他这正看着呢，突然看有人从身旁一过，唐玄宗一看谁呀，就见这位身高在8尺开外，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两道浓眉，一双朗目，五柳墨然，一走路胡须微微这么一飘荡，好一派仙风道骨啊。这是谁呀？一点手，唐玄宗把李林甫找来了。李爱卿，刚才从我身旁过去那位是什么人呢？啊，李林甫一看，陛下，这是兵部侍郎卢绚呢。啊，这卢绚一表人才，风度翩翩呐、啊，真是宰相之风度。这唐玄宗这会儿还没喝多呢，反正就有这么一句宰相风度的评论，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呐、啊。可把这李林甫吓一跳，李林甫机灵一下，心想：这话给我听了吗？啊，是不是嫌我当这宰相当的时间长了，打算把我换喽，让这卢绚 当宰相啊。这家伙脸上还在笑着，嘴里边还在跟着夸着，陛下说的太对了，果然是风度与众不同啊。顺着杆往上爬的同时，心里边就在开始琢磨鬼主意了。李林甫平时没少了给皇帝旁边那太监送礼，皇帝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尤其这李林甫跟高力士关系还不错呢。听说了这句话之后，他生怕这卢绚万一把自己取代了怎么办呢？眼睁睁唐玄宗真就封过这样的官吗？一看这人长得很威风，一谈话有文化，气质也不错，封官了，很有可能把自己踢下来。所以他脑筋一转，一宿没睡觉，琢磨出一好主意。过了两天，他去找卢绚的儿子了。卢绚的儿子也在朝中任职，身份很低啊，一看这是宰相大人来找，诚惶诚恐，哪旁吩咐啊。李林甫把卢绚的儿子叫到一旁，就他们两个人，他是语重心长，笑容可掬啊，跟你聊聊你父亲的事儿啊。啊，我父亲怎么了？你父亲原先是在兵部供职吧？ 对呀、啊， 现在就在兵部，怎么原先呢？最近要变了，我听陛下说打算让你父亲到岭南的胶州广州一带任职，这一路上远行劳顿，我觉得你父亲这个人不应该到那么远去受罪呀，到那儿再想往回调可不容易啊，我看不如让他上个表彰，向陛下请求能不能在太子府中任一个宾客，虽是一种闲职，但是可以暂避远行，将来有机会还可为陛下所用，为太子所用啊。哎呀，多谢宰相大人，把卢绚的儿子激动的就剩磕头了。怎么呢？当时这岭南被视为瘴疠之地呀、啊、那个地方人不好生存，有瘴气，而且有很多邪病，谁往那儿去那可是苦差事，要不一发配都往那边发配呢，你看贬官经常往那儿贬，这等于让他去受罪，他儿子当然替他爹难过了。而且这李林甫给画了一条光明大道，你找太子，将来太子就是皇帝，在太子府当一个闲差，搞好了关系，将来不还可以在朝中为官吗？这朝官比地方官显得高贵一等啊。卢绚的儿子千恩万谢啊，回去跟卢绚这么一说，卢绚一听有道理，宰相对我真关照啊，每次见我都笑嘛，看来是关照我，他哪知道啊。李林甫没事一个人在家冲着墙也这么乐练的，连忙上表彰请求转任太子府宾客。李林甫说了算呢，顺势达到目的，就把这卢绚由的兵部发到太子府了，这皇帝再见他就费劲了，也就没有取代的忧虑了。还有一位大臣叫严挺之，严挺之是唐玄宗很欣赏的一个大臣，当时任绛州刺史。有一次唐玄宗跟李林甫聊天，提起这严挺之了。李相国，朕觉得严挺之是可用之才呀、啊、陛下圣明，臣也有同感呐、啊。聊完天之后，李林甫马上去找严挺之的弟弟，跟他要聊聊他哥哥的问题。听说了吗？陛下对尊兄很是思念呐、啊。如果尊兄想回京任职，可以找一个借口，直接上表给自己提，这恐怕不合礼法。那找什么借口啊？就说得病了吧，说因风瘫之疾请求还京就医，这样退下来的很自然，皇上一定会批准，等令兄到的京城，我再给从中推荐，不就能在京中为官了吗？陛下很欣赏令兄啊，啊，多谢宰相大人提醒。严挺之的弟弟高高兴兴把这原话 就给传过去了。严鼎之也想进京为官呢，所以马上上表请求，理由没变，就说自己老了，风瘫了，想回来治治病。李林甫拿着表彰就找唐玄宗来了。哎呀，一进门摇头叹息呀，陛下太可惜了。怎么的？严大人衰老风瘫，现在要求回京治病。本来陛下还想说让他到京中授以京官重用，但是现在你看这如何是好啊。唐玄宗一听也摇头啊，哎，晚了，早让他回京就好了，那就算了吧，让他养病吧。嘿，这严挺之这窝囊啊，感情他被李林甫这么一骗呢，提前退休了，一点毛病没有，你想这人活得能不痛苦吗？再找李林甫，李林甫不提这茬了，光在那乐着，圣意所为，我怎敢多言呢？他把这点脏事儿都推到皇帝身上了。想见皇帝，你现在没有职务，你见什么皇帝呀？严挺之恨死这李林甫了。李林甫家里边有这么一个半月形的堂屋，称为月堂啊。每当他想害人的时候，他就在这屋子里边冥思苦想，笑容就是在这堂屋里那镜子前面练的，坏主意也是在这琢磨出来的。最为可怕的是，每当他琢磨好坏主意之后，笑着就从这堂屋里边往外溜，有打月堂里一出来那么自信，那坏水就酝酿足了。前面咱们说这两件事儿，这还都是小事呢，更为厉害的是李林甫用连环计诬告朝臣。连环计，你看他在屋里边转了半宿才出来的吗？你比如说他跟太子妃关系不太好，因为太子妃的哥哥跟他不和，太子妃的哥哥姓韦，叫韦坚呢，他跟韦坚关系不好，就敢诬告韦坚，太子不放在他眼中。韦坚有一次跟立了军功的大将在一块聊天，李林甫无中生有，马上上告说这两个人内外勾结。为什么呢？那大将刚刚打了胜仗，手里有兵权呢，你韦坚有什么想法？难道想废皇帝立太子吗？这话说来唐玄宗信呢，眼睁睁这韦坚是太子的七舅啊，是大舅哥，很可能帮着太子要推翻自己。而且朝中有这么一个传言，唐玄宗在位时间太长了，太子都老了，太子会不会一着急想提前登基呀？唐玄宗也不多问，把这韦坚跟那位立功的大将打入大牢啊。虽说没把他们杀了吧，最终也贬到了边缘所在，你离我远远的吧。这二位多冤呢。还比如说有一员大将叫王忠嗣，王忠嗣那可是守边名将，就因为被李林甫嫉妒也倒了霉了。李林甫怕这王忠嗣回来当宰相，那古时候不是出将入相吗？有这种可能啊，功劳又大，回来当了宰相我就得给人让位置。他派人告发说王忠嗣拥兵自重，打算尊奉太子继位啊。合着这一个太子被他这么一利用，就着太子问题，他可以除去很多心中的隐患呐。这王忠嗣被捕入狱，郝玄被杀了，要不是王忠嗣手下的大将格书翰偶尔见着皇帝跪地磕头把脑袋都磕破了，哭着替王忠嗣鸣冤，那难免王忠嗣就被人一刀砍了，就这样也仅仅是免了死罪，不再重用。李林甫在任宰相的时候经常关注关护那些御史谏官，怎么呢？这帮人是提意见的，这帮人是抓人短的，作为宰相从职务上关怀他们，他有自己的目的，没事就把这些人召集起来训话呀。说着训话，实际比谈心还温柔呢。李宰相乐得那抬头纹都快开了。诸位，如今皇上圣明啊，咱们这些做臣子的 当务之急是要顺着圣明君主的旨意办事，听皇上的没错，用不着咱们多言多讲，多嘴多舌呀。诸位都看过那仪仗中的马匹吧，平日这些马吃的可都是上等的好料啊，威风凛凛，刷洗卫六，有专人侍奉啊。可是只要把它作为仪仗牵出来，哪匹马只要开口这么一叫唤，马上就得牵走，也许就变成野马，也许就套上犁耕地。为什么？就因为他在不该叫的时候瞎叫，到时候马后悔了，可谁还能管他三顿饭，谁还能给他刷洗卫六啊。诸位不可不想啊，大伙一听是马这三顿饭有人管，还是我们这三顿饭有人管，这不说我们的吗？暗示我们别提意见，不许批评啊。大伙心照不宣，多谢丞相教诲。都这样吗？也有个别另样的，有一位不信邪，就上了份表彰，状告李林甫，给他总结了20多条罪状。这位胆儿也够大的，这表彰被李林甫扣下了，一看，嘿，真有敢胡说的，我这刚教训完他就在太岁头上动土。一手遮天的李林甫罗织冤狱，把这位状告自己的人定为妖言祸国罪。怎么处置的呀？就在那刑部大堂里用那棍子活活给打死了，看看谁还敢做帐下之鬼，乐意活的就老老实实待着，不乐意活都这个结局。打这之后谁还敢得罪李林甫啊？李大丞相还是见谁都乐，口蜜腹剑之名是不胫而走啊。同是宰相，有一位跟李林甫关系搞得不太好，这位叫李世之，李林甫就记恨上他了，处心积虑要把这李世之赶下台呀，让他罢了官。李世之身为宰相，兼挂着兵部尚书的官职，要不是这些宰相们都各有分工啊。李林甫心想，李世之做人没什么毛病，在家里那乐堂里边转了半宿，实在没挑出这人言行上有什么不合理法之处，那就从他手下人中去找吧，从兵部入手，从他的工作单位来搞垮这丞相。他秘密的派人一番调查，发现兵部李世之手下很多人有不符合法治的工作方法，也有少数人有违法行为。呵，这一下可被这李林甫抓着了，把他扩大化，让人给总结，一下算了有60多个人都犯了罪了。他把这60多名官吏抓起来，交给有关部门去严加审讯。这也没有李世之什么事儿，是他手下犯错，别着急呀、啊，审着审着就审出毛病了。地方官员谁负责主审呢？就是那位京兆尹，京兆尹相当于首都的最高行政领导，京兆尹跟御史会同审理此案。京兆尹姓萧，叫萧炯，这萧炯是李林甫的死党，要不李林甫怎么把这帮人交给他了呢？审了几天之后，这萧炯面红耳赤，窘着就来了，怎么这么不好意思啊？大人怎么了？是没审出来。怎么没审出来啊？这好些天了他们什么也不认呢。你真是废物。大人情有可原呢，这些位都是国家官员，又不方便用刑，在用刑上多有限制，光问是问不出来啊。李林甫一想也对，这萧炯没辙了，那你给我推荐一个人吧，我看吉温吉大人堪为此人。李林甫听说过吉温，吉温呢、啊、不是吉林的吉，但这个人呢、啊、真跟中了瘟病一样，打心里到外边全坏了，他心狠手辣，是一个酷吏，也很狡猾。吉温接手这个案子， 把兵部的官吏都关在一间屋子里，他在隔壁开了一个小堂，小堂啊啊，临时从监狱里边找出两个重囚犯，就在这儿刑讯逼供啊，所有刑法都用上了，什么叫打棒子，怎么叫棍压，什么叫穿纸，哎呦喂，打的这些位都不出人动静啊，在这边简直就是狼哭鬼嚎。您可别忘了，隔壁那墙也不隔音，带着都是刑部那60多个当官的，这些当官的平时吃得饱喝得足睡得香过得舒坦雍容华贵，都有将军肚，一听那边干嘛了，要这么折腾我们，我们可受不了。兵部的官吏心惊胆战，听在外边叫了一天一宿啊。过了两天，吉温命把这帮兵部的官员都带来，这一带进来你问吧，怎么问怎么着啊，连刑具都没用就全给吓出来了，让承认马上就招供啊，都怕出那鬼音儿，一点没找着刑讯逼供的痕迹，为什么，哪位也没带伤啊，这些人是有点小过错，但是联合起来这罪过可就大了，所有人都有罪，你们的总头是谁呀、啊，总头就那宰相李世之啊，那我就弹劾李世之吧。李林甫到皇帝那儿告了这么一状，李世之可就下了台了。这李林甫最擅长就这套本领，他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势，在朝廷中搞了类似这样的事件很多起呀、啊。现在看都是冤枉的政治性大案，就为了打击政敌。他正要找有能力办这种案子的干将，这吉温就出现了，从此吉温就成了李林甫打击政敌的马前卒啊！这个酷吏最善于见风使舵，李林甫找他，他主动效忠投靠，遇到大人栽培是我三生有幸，小人得遇知己了，大人从今天起即便让我捉南山上的白鹅猛虎也没问题呀，言外之意，太岁头上我都敢动土，您看让我逮谁吧。李林甫听完是放声大笑啊，他听出了吉温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呢、啊。打这儿起，吉温就成了李林甫的吉网了，网啊，网络之网啊，这大伙给他送这么一外号，就说李林甫想网了谁，把这吉温找去准能给兜进来。还有一个酷吏姓罗，这位跟这吉温狼狈为奸，有人把他称为罗钱，你想网进来拿钳子这么一夹，这人还好得了吗？李林甫垄断朝纲，谁也不敢说他一个不字，李林甫专权施威啊。他活着的时候朝中有什么矛盾，唐玄宗在政治统治上有什么弊病，他都瞒着盖着，从不许显露，更不让上报，这是对国家对人民极其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在高位占据将近20年之久呢？这就跟用他为相的唐玄宗有直接的关联。唐玄宗能创造开元盛世的封建统治的辉煌顶点，说明他是一个明君，在开元之初他不拘一格启用人才，知人善任，才有这片辉煌。但是后来他骄傲了，他自满了，他放纵了，正是唐玄宗的骄傲与放纵才造就了这样一个局面，才出现了李林甫这样一个特殊的状况。敢等到李林甫一死，压抑已久的矛盾轰然爆发，才有了那场标志着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